还是会呼吸，都想听过些赞美，还是带不走留给你，但之间那香气不敢很爱你，狂想和你幸福足一世纪，难道我不知我的美有限期，什么都会消失，在瞬间错过这一眼，要再见就难，如果准我拣，有什么好慨叹，为着惜花这失去花瓣，命中只得半晚，别太贪过去的春季，无谓盼，在心谷中露水，难被你念起再舍弃，更传奇，什么都会消失，在瞬间错过这一眼，要再见就难，如果准我拣，有什么好慨叹，为着惜花这失去花瓣，命中只得半晚，别太贪过去的春季，像昙花，即使自由那霎眼叫都算开过花，都给你爱过。